国际社会界赞扬英雄的朝鲜人民军战无不胜的威仪。民主刚国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载文指出，金日成主席根据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宝贵经验和传统，在1948年2月8号向全世界宣布正规武装力量朝鲜人民军的建立。在他乃主体的建军思想和英明领导下，朝鲜人民军加强和发展成为一个革命正规武装力量，如今以一支所向无敌、战无不胜的强军彰显威仪，光荣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安宁。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载文指出，金正日阁下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期间，引导朝鲜人民军充分发挥爱国主义先锋部队的作用。今天朝鲜人民军积极响应保卫祖国、建设社会主义都由我们负责这一口号精神，在强国建设的各战场打开进军的突破口。德国反帝论坛主席、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和丹麦朝鲜友好协会主席说，尊敬的金正恩同志是一位军事睿智卓越、军事指挥艺术非凡的不世出的伟人，他在出色地继承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先军革命事业，因为有他在，所以朝鲜人民军将永远取得胜利。